身外魂飞发。每晚每天曾期待身边解如花，花片爱假装哑巴。每晚每天曾期望他肯先说话，盼蝶儿不要害怕。每晚每天曾期待身边解如花，爱假装哑巴。每晚每天曾期望他敢先说话，盼蝶儿不再害怕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艾欧娃萧亚轩演唱的《天使暂时离开》，曹猛带出的《地偶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风儿轻轻吹》。 我相信有一天爱会回来，守护的天使只是暂时离开。当那个人朝向你走来，你抬头看天空的云彩，一定是天使美 天空的云彩，一定是天使。